调整政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天气炎热，气温普遍上升至到29度或以上。本港地区晚间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四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338点，升一点，总成交1,90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3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3,771点，升一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12蚊，跌8蚊；美团280.04元，跌21.6；百度集团203.4元，跌10.6元。阿里巴巴216.2元，升2毫；小米集团25.05元，跌3.5元；建设银行6.68元，升2.1元；港交所466.8元，升3.6元；哔哩哔哩喺新上市报800蚊；中国神华16蚊，升一升个半；中国移动51蚊，升2.5元。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74，英镑10.743。瑞士法郎8.29，澳元5.935，加元系6.168，新西兰元5.427，欧元9.153，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37。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4点，升207点。港金现价报16,000蚊，比上个收市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36美元，卖出1,725.1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咧，龙翔道去观塘同埋荃湾都分别有意外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桥面嘅慢线咧有意外啊。而家塞到去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塞到去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咁啊，啱啱收到咧个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都仲系塞到去黄大仙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喺北架山花园对开快线咧，亦都系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啦，但系塞到去虎山道噶，即系话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同埋观塘，近住平石一路去到呢一个北架山花园段来往方向，其实而家交通都系行车缓慢嘅，可以嘅话就暂时改路行啦。而之前咧，鲤鱼门道东行线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喺汇景花园对开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受到阻碍，经过时间小心啲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啲。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港岛嘅湾仔分域街咧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分域街介乎谢斐道至洛克道一段嘅左边一二线临时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咁啊，谢斐道一带咧就较为多车噶。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咧，鲤鱼门道之前近住汇景花园东行线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所有行车线回复正常。咁啊，继续报告九龙区嘅交通吓。而家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彩石里一带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九龙湾运动场。太子道东、太子道西都系多车啊。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九龙城交汇处一带慢车啦。而太子道东咧就系观塘嘅新蒲岗至到富豪东方酒店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还有现在窝打路道的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都是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安全车速报告由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3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丰收家庭保卫队。Carrie 吴雨霏的访问呢，我深深体会到这个女人啊，是会受到这个亲情影响，真的很大的。个仔锡佢，仲开心过老公送花啊！ 唔使呷醋啊，因为好多老婆啊都当老公啊系长唔大嘅细路啊。 想知多啲吴雨霏点样保卫家庭，就要留意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日光がどうとか ブランコに揺られふと考えてた。胡子蓝乐团的全新作品 Universe 也是今年在日本方面三月头已经上映了的电影《大雄的宇宙小战争2021》的主题作品。胡子蓝乐团就说到，为了电影写了这一首的歌曲，是最紧贴哆啦 A 梦大冒险主题的，由歌词讲到环绕地球、冲出宇宙，甚至乎登陆惑星，用音乐已经带大家去了宇宙一次冒险了。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蓝乐团 Universe。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有胡子蓝乐团 Univers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021年3月29日下午5:13，你听紧嘅系重新出发嘅骚动音乐，我系波城啊， 仲有我宾臣 ，Hello， 系啦，咁啊由今日开始，我哋骚动音乐咧将会有我波城同埋宾臣咧主持呢个节目嘅，咁样系啦，咁我哋都觉得嘅嗰个宗旨就系唔需要过分嘅伤感，亦都唔需要过分嘅兴奋，总之正正常常咁样继续我哋呢个节目啦。 唔系讲清句咧，两个麻甩佬咧。好难伤感或者兴奋对边嘅，好中性嘅两个麻甩佬坐喺嗰个直播室嗰度咧， 冇嗰种好大嘅 contrast 咁样。 系啊，冇错。 系啊，咁跟住咧，今日喺开麦之前咧，阿宾臣咧就已经喺度问啦，有冇纸啊咁样样。 喂啊，唔好讲啦。 点解呢？因为佢喺张纸上面写咗一个交叉，然之后写即系粗口两个字，提醒自己咧开麦嘅时候要谨慎讲嘢啦。其实呢一样嘢咧，阿琪以前咧都系，佢每一日台面都会写住呢几只字。 其实唔系啊，呢一个仪式咧系我系写俾你噶。我知道你有呢个仪式啊，你系一个仪式感重嘅人，所以我系做俾你噶，我唔系做俾我噶。OK， 我成日觉得可能系大家对住我都可能讲嘢讲得太过投入咧，都会忍唔住好想用啲唔啱嘅字嚟话我啦咁样。 因为你都知道，其实奔神本身系一个文质彬彬嘅人啦，即系又唔系话好激动啦，讲嘢又比较语气系比较斯文同和善咧，咁都好少会去讲一啲粗言秽语嘅。咁但系对住你咧就。都配合一下咁样咯，咁所以就写一句子去提下大家。 大家要记住啱啱咧，奔神讲嘢嘅呢个语气啊，因为咧佢但凡讲一啲口不对心啦，或者作状嘅嘢咧，就会系啱啱呢个语气。 系你咁快睇透我嘅 好啦，因为啱啱讲嗰个即系个仪式感嗰样嘢咧，因为今日我哋即系思考咗好耐，究竟今日讲啲咩？咁我觉得。儀式感呢一樣嘢，我諗可能每一個人都會有嘅。咁可能再即係經歷咗啱啱上一個星期啊，等等好多嘅嘢發生咗之後，都覺得我其實有陣時係需要一啲嘅自己為自己設定嘅儀式咧，去令到自己繼續可能唔好慌啊，行下一步啊，或者係令到你嘅生活有一個好嘅影響啦，叫做。即其實可能是一些好 minor 嘅，即大件事嗰啲就好似即係阿琪呢件事咁啦。咁但係。如果喺啲生活好微細嘅咧，其實我自己有一啲儀式感嘅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好執着於每一日食嘅第一餐嘅， 即早餐啊，即係你嗰個早餐係午餐嚟噶。 無論我幾點鐘食都好啦， 都係早餐。 係啦，只要係嗰一日嘅第一餐咧，我嗰啲執着係嗰個餐必須要有一啲咩嘅嘢食喺裏邊，即係要有多士啦，要有蛋啦，任何類型嘅蛋，太陽蛋啊、炒蛋啊、鵪鶉都得。跟住有一碗粉嘅，而系去 kickstart 自己一日嘅开始。 OK， 系而呢一样嘢，譬如我妈都知嘅，即系有阵时瞓醒觉同佢食嘢，可能对于佢嚟讲已经系 lunch 噶。 OK， 咁但系佢知道我第一餐，佢就会同我去一啲有呢类嘢食、有常餐嘅餐厅。 常餐 A 啦，简单啲嚟讲就系一个多士，一碗濑粉或者米粉，加啲火腿，跟住然后有个炒蛋。 系啊，我觉得咁样开始一日先至系满足咯。 咁如果你有时即系你以前咧，咪有啲时间可能做嘢做到好夜嘅，咁、我当你起身可能都差唔多黄朝白晏咁晏咧，咁你都系食呢啲嘅， 系啊， 即系五点钟晏昼都系食呢啲嘅。 系啊，譬如我星期日瞓觉瞓醒，我一定系搵附近有冇茶餐厅，总之有常餐。如果冇嘅话咧，我系会唔入去啦，或者入咗去发现冇咧，我会离开嗰间餐厅。 你解答咗我一个生活上嘅疑难，就系、是、我都唔系好明点解茶餐厅咧系 always 要有一个叫做。常餐 A 常餐 B 嘅嘢，其实喺我嘅生活入面我真係好明確咁样分早餐、午餐、晚餐，食嘅嘢係应该係唔同嘅份量啦，或者係唔同嘅 style 啦。我从来喺我嘅人生入面常餐呢样嘢係唔存在㗎，我从来都唔嗌常餐㗎，因为你嗌早餐其实早餐嘅嘢就已经係常餐啦。 系噶， 系啦， 仲要贵啲添， 都系啊，仲要贵啲添。跟住然后去到中午，我系唔会食常餐，夜晚我亦都唔会食常餐。所以咧，即系嗰啲咩 宵夜 系宵夜时段，宵夜时段我尽量唔食，或者自己煮个公仔面嘅。 彭家斌，你好嘢， 系啦，即系我觉得食宵夜好肥咯，即系我唔会做啲咁唔 healthy 嘅东西咯。OK， 大家又认住佢呢把声咯，记住啦。佢一讲呢啲，你就知佢有虚伪啦。咁 系啊，所以我系我成日都拗头，点解要有常餐嘅咧？咁样咁，你终于解答到我个问题啦。 系啊，甚至乎系即系头先我起身嗰一下啦，然后去到瞓觉之前咧，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系瞓得唔好噶，咁瞓得唔好，后屘我问翻啲朋友，大家倾开就发现原来，因为我临瞓之前会玩住电话，然后有阵时系玩一下电话咧，瞓着咗嘅。 我都会， 系会噶嘛？ 你有冇试过咧？玩下电话咧，就系瞌着咧，跟住个 mon 撞落个鼻度，劲痛。 有啊有啊有啊，有呢啲啦。又或者玩紧手机 game 嗰一关，瞓醒都仲系嗰一关啦。 系冇电噶咯，起身应该系。 系咁，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呢一个状态之下去瞓觉，令到个睡眠质素麻麻地。咁然后有一个朋友同我讲嘅，佢话不如你试下临瞓之前真系。 其實一個好輕微嘅又係儀式咁樣嘅，你真係校好咗鬧鐘，將個電話放埋一邊，然後正正經經除低副眼鏡，熄曬所有燈，做曬呢一抽嘢，然後先至去瞓覺。可能呢個係同緊你嘅身體講話好啦。夠鐘瞓覺啦咁，而唔係喺一個打緊機或者睇緊動畫嘅狀態瞓著咗。 OK， 咁我就試咗幾晚嘅嗰陣時，然後就發現，咦係，到我瞓醒嘅時候，個精神狀態哪怕係冇好長時間，可能四五個鐘到啦，都已經係精神過之前玩下，突然之間瞓著咗咯。 因為你個人已經係 ready 好，即係放鬆曬成個人。因為有時係咁樣嘅，我覺得咧，你瞓覺嘅時候咧，如果你本身係做緊其他嘢，例如你攞住部電話咁啦，你其實個人係瞓著咗個狀態都未放鬆到嘅，因為你個隻手咧會不自然咁樣攞住個電話啊，或者有啲嘢你好似要捉實啊咁樣，咁你係放鬆唔到嘅，你係瞓覺係會瞓得差啲嘅。我自己覺得係咁樣嘅。 係啊，就係呢一個又係好輕微嘅，即係自己同自己做嘅一個臨瞓前嘅少少嘅動作。作咁样啦，咁就原来系嗰样嘢系同紧你自己里边沟通紧咯。 O K， 系即系话紧俾自己听，好啦，你 ready 啦，因为有阵时你唔知点样同内身体啊、机能啊嗰啲嘢 connect 噶嘛，有阵时咁做呢啲咁样嘅嘢就话俾自己听。O K， 好啦，而家要瞓觉啦。话俾你听，乖乖地啦，大家一齐啦，咁样样，有种咁样样嘅状态咯，系。 哇，咁你啲生活仪式感嚟得好细微，即系 细微噶，其实 我都唔识形容啊，好渣 啊！你讲我嗰啲好渣啊？ 好渣， 你嗰啲咧？ 喺我心目中呢啲都唔称不上叫仪式感，因为我其实本身我个人咧系冇乜仪式感嘅人嚟嘅，咁多年嚟我都觉得啊，其实即系每日生活都系咁样过噶啦，咁。有咩嘢好儀式感啫？你做唔做嗰樣嘢，你嘅生活都係咁過，都係一樣噶咁樣。咁直到即係，我都唔想成日出賣我嘅太太啦。但我唔出賣我太太，我都冇乜嘢好講啦。係啦，即係直至我認識咗佢之後， 好 sad 啦，講到係 啦，我個人就開始有個儀式感，因為佢會經常提住你。生日啦，過時過節嗰啲咩聖誕節啊、復活節啊，總之咧。你嗰啲日子就要開始，我個人就要開始諗點樣去拯救自己啦。佢成日都話我著咗個生存模式嘅對住佢，因為我會不停去諗啊，如果做漏咗一啲嘢，佢冇慶祝一啲日子的話咧，咁就好大件事噶啦，咁就會俾佢餓一日啦，或者會即係咁依得閒又同啲朋友喺度唱下啦咁所以開始我個人慢慢習慣，哦，原來生活要有儀式感嘅，即係可能哪怕可能過去兩年咁樣先算啦，去唔到旅行噶嘛，咁可能去到一啲過時過節嘅日子都要啊，特登去一啲好啲嘅地方食餐自己中意食嘅嘢，例如可能我中意食拉麵嘅，咁佢會特登陪我去一啲好食嘅拉麵度食啊，咁樣咁令到自己啊，好似呢一日過得。是特別啲啊，咁樣樣咯。 哦，即係佢都係一個節慶系嘅女人嚟嘅。 佢我諗絕大部分，我夠膽講係絕大部分嘅女性，就算話唔係，其實都係嘅。 嗱，咁如果你講到即係呢一樣嘢，咁你結婚嘅話，你一定要做足曬啦，即係。 我夠膽講啊！我求婚 嗰啲係啦， 求婚係我全世人成世人。最重儀式感嘅一件事情，即係因為尤其咧，因為我係有好多身邊朋友都已經係早過我求婚，咁你會發現出事啦。當身邊嘅朋友早過你求婚，有一樣嘢就係啲橋用曬，即係我有個朋友係求婚係扮俾車撞，然後有架白車 call 出嚟啦， 係啦，係 你知邊個㗎啦， 都出名嗰、那個， 都出名嘅，咁跟住然後咧，有啲朋友又。包咗成间戏院啦，跟住然后又搞咗成场大龙凤啦，咁样咁我好大压力，死啦！我好似可以谂到嘅桥或者用到嘅桥用晒，咁点咧？咁最后我就揾咗个主题乐园，即系我人生中我 系 好少可会做呢一啲嘢，就系我揾一个主题乐园嗰间公司嘅 marketing 同埋 PR， 我谂啊，我嚟紧咧小弟就要求婚，咁我就即系太太好中意你哋个乐园嘅，好想入嚟，即系喺呢一个氛围底下，即系同啲卡通人物一齐去进行呢件事，咁然后咧系我记得成坛嘢搞咗。成個月啦，咁嗰個求婚嘅過程咧都幾曲折嘅，就係因為我嗰日咧係本身約咗佢嘅朋友，佢嘅朋友我係唔出現嘅，佢嘅朋友咧就同佢去個樂園度玩，咁我話我要做嘢唔得閒啊咁樣，咁跟住然後咧就最後佢就會同啲卡通人物影相咁樣，跟住然後我就會喺嗰個時間出現啦咁樣， 哦 okay、 所以成件事咧就係、是。 哇，搞咗好大壇大龍鳳，但最後都係出事嘅，就係無啦啦咧有一個人截隊，即係通常同啲卡通人物影相就影影下咧，話啊個卡通人物要翻去休息啦咁樣，跟住然後去到我準備衝出嚟求婚嗰下，佢話唔好意思啊，條隊要截啦咁樣，跟住我同我太太同埋我太太嘅朋友各自喺個公園度逗留咗三粒鐘之後，先可以繼續進行呢個求婚嘅過程。我諗呢一世都幾難忘嘅、 哦。即係你 hold 住咗嗰個動作， 成個過程 hold 住咗。 咁你點樣瞞住佢嗰三個鐘？即係因為你已經準備曬嗰啲嘢，你又話你唔出現咁樣。係 啦，即係你想象下，好似拍戲咁樣啊！本身咧，你已經準備衝出去個舞台上邊，然後突然衝到一半，你又要再兜翻轉頭，cut！ 等等先，等等先 hold住， 三個鐘。 係啦，全世界。啲嘢全部翻轉頭咁樣咯，咁嗰一次真係我諗係我人生中儀式感最重，同埋個求生欲係最強嘅一日嚟嘅。 咁佢滿唔滿意咧？對呢件事 唔好講啊！佢話我覺得好求其咁樣，唔係個過程求其，佢係覺得我求婚講嘅嘢好求其，因為。嗰下係會個腦袋係會放空嘅，你係會唔知道自己講啲咩。 但你有準備個稿啊嗰啲嘅， 有準備嘅，但係喺個腦海度， 你阿媽 腦海度係有準備。 諗住呃邊個咧？係 啦，咁咯。呢啲黑歷史唔好再講啦，真係好嚴重。每一次講親我都成額汗咁樣。 咁會唔會有一啲嘅約定，就係、是、譬如嗰陣時求婚喺呢個地方，咁然後就哦，我哋之後咧可能每年邊一啲日子就要去翻嗰度啊，咁樣樣去嗰啲噶？ 冇啦，真係結咗婚唔好搞咁多嘢，每日好好地過日子咧，我覺得已經即係唔好有啲咩大件事啊、突發嘢啊，跟住佢唔好失驚無神，俾啲咩驚喜咧。即係好中意嗰啲咩接收工啦，但係你都知道我哋成日話收工收唔到工噶啦，即係真係唔好搞呢啲嘢。即係我覺得係咯， 阿嫂啊，同你講一句啊，聽咗呢短短幾個字咧，我覺得你老公咧係要逼嘅，係啦。如果你有一啲嘢喺個主題樂園想發生，每年到時到後咧，你記得同佢講，我覺得佢點都會為你而做嘅。咁你又话揾到你嘅生存嘅模式啊？咁大家嘅生存模式又系如何呢？ 不甘心未来大撕裂，不信天，不靠主，你有你进化的恩赐。天不收，就算力不绝，先躲进历程另一边。前面基因实验宿命的法子，靠自我迫使。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太多喊声，现声听不见，雪浪有声，心里边各自找套新发明。一出街二楼在拉扯，一出生位存着辐射，不变质都变质，这世界要怎么改写？一街都是轮候伤者，等不了治疗药师者，只你基因渐渐混浊的意识，再别要纠结。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太多喊声，怨声听不见，雪浪有声怎压抑，世道不见得太平。 手看得更清，从一滴鲜血逐渐回流，你走的审判的眼睛。有天千亿个健合细胞一破冰进入演化的过程， 好，听过有 Tommy 何家明的这首生存模式研究所，啱的了，即是研究怎样去生存，怎样在这个爱情关系存活的话呢，找我研究啊，真是绝对适合，我都研究了很多年的。 是啊，找啊奔神啦，他有方法啦，夫妻相处之道。先听一节五点半的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公布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变动，计算出港铁按机制需要减价1.7%。港铁宣布将在6月27日起减价。根据可加可减机制，只要方程式得出减价结果，而减幅达到1.5%或以上，港铁要先启动减价。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输入病例，1宗是本地感染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一名浸会大学的学生。另外有4至5宗初步阳性个案，大部分是输入病例。这名22岁浸大学生本身居住的富景花园第7座是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大厦。他在上个星期四出现流鼻水的症状，第2日接受检测，最后一日上学是上个星期一。至于7宗输入个案，5人是菲律宾抵港人士，其余2人分别由土耳其和美国来港。政府宣布，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星期三届满之后将延长14日，至到下个月14日，但部分措施会放宽。星期四起，公众私人泳池可以在遵守感染控制措施之后重新开放。戏院、表演场地和2个主题公园的人数上限由处所容量一半提升至到75%。至于其他餐饮处所，表列处所的规定维持不变，即是酒吧、酒馆、浴室、派对房间、夜店、夜总会、卡拉 OK、 麻雀、天狗洒落等处所，由于感染风险较高，会继续关闭。当局会同个别业界商讨，有条件下有序放宽个别处所同活动。当局亦都会尽快向行政会议建议，在限聚令下豁免宗教活动，但参与人数上限不可多于场地可容纳的30%。若果获得行会通过，最快星期三实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正系同航空公司商讨喺4月下旬安排身处英国嘅香港居民乘搭指定航班由英国返港，返港之后集中喺指定酒店隔离21日。他又说，由低风险地区包括澳洲、新西兰和新加坡抵港人士，酒店隔离日数可由21日减至14日，再加上7日自我监测，以及抵港第19日接受病毒检测。至于中风险地区，陈肇始说，若果由有关地区抵港而又有接种疫苗，酒店隔离日数可以减至14日，同样需要自我监测7日。以及抵港在第19日接受病毒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晚间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四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不过经历了不同的体会之后，发现其实春天都有它可贵的地方。经历过寒冬之后，春天的花开了，所种的种子都开了，又是一个新的季节来到，再次为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你没有意思，我这个疯子看着你照片再想念，你大概已知我心里的事，再没有发展我心智， 对本地的三人乐队叫做 Hazel Trial， 有他们2021年的第一首派台作品叫做潜意识告白。很多新的朋友逐渐派歌加入乐坛，就好像这位朋友，大家等了很久，他叫 Manson 张俊桥。 今天我不想做事，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不想哭，订一件馅饼利息，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恩恩怨怨碎碎红黄，融融黑黑，风风花花，雨雨年年，雾雾朝朝。我问有乜嘢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 生死一刹那，仍维持他的优雅。我念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Mansa 嘅派台作品《今天我不想做嘢》，既然你相信的话，其实春天会带来新的希望的，哪怕你未适应个季节那种湿度都好，花是会随着时间开的。 夜半一点或半间戏院，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再浸温泉。夜夜夜，大厦外边一时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耶、yeah, ，而我未结束，耶、yeah。流体中再拍着吉他，当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You don't see it back up, but fun, 早晚。疑难杂症又得他一把消散。末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耶、yeah, ！而你在太空，哇哦，逃生中爱泪喝中花，莫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圈圈。 听过 MC 张天赋的拍台作品 Good Time， 一连几首都是一些新的声音，乐坛的新人为乐坛带来一些新的景象，新的希望。 太晚了吧，又想那时间海边超情空着，逐对男女的表演或正在碰面，或会流过于尘面。 名字叫 Winka Chan， 有呢首 Cupid 19。 就是从未怕去做尴尬，对抗世间纵然会有挫败。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我怕被你误导， 责，若太乖被投诉，探索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刚刚听过有今年另一位女声人叫做 Paula， 有一首新的派台作品叫做怕什么。除了一连串新的声音之外，亦有一些种子来到春天，得到各方灌溉之后继续茁壮成长。 笨蛋虚伪装到火车冲不出新路轨， 坏蛋 拉关系， 身体摔擦，放弃谁用地位关系？ 高级的制造的力量范围，困住了解体。急跳的却会被未下跪，天规靠信仰打低。 难成坏习惯早一直起，行动都顾忌。挺起抑郁被抚平练勇气， 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 大不了死，亦不会被。 相信任惨遭攻击有了准备，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寂寞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杀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怪卡，拥抱它以身去灌溉天地， 活足紧独有气魄，靠自拍吹散困惑，无事浅踏追逐铸造盔甲出发攻塔，遵从老规格，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 身基因辛苦胜后露面前， 变化快速够远见，快弄出够人经典。 新规则新路细做实践， 实验一次一次一次火， 成员未退出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以闭谷风大预言一个十年。过出火星轨迹快过闪电，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寂寞越寂寞难有惊喜，唯有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擦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怪卡，拥抱它以身血灌溉天地。 新世界创造一班被选中的细路，不骄不傲，不要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有新尝试，摩打有新电池， 残旧配件很有事。 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的再涌出新一批日子。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会有 Mira 嘅新派头作品叫做 Warrior。 快速测试阴性结果就可以到医院探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本港下昼天气炎热，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分别多车嘅。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之路嘅龙尾去到钻石山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咧，而家皇后大道东啊，湾仔嘅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黄泥涌道一带咧多车嘅，龙尾去到湾仔街市。而湾仔分域街咧，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谢斐道至洛克道嗰段嘅分域街左边一二线封闭嘅，经过时间小心啲啦。谢斐道就比较多车少少。九龙路面方面，沿住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咧，西洋菜南街一带好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九龙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平石村去到钻石山段咧，仍然系多车噶。而呈祥道去荃湾咧，就由明爱医院一路去到龙翔道北甲花园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啊。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都系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附近。新界咧而家就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天村。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七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这个将会是划时代的重大发展规划。 《十四五规划》亦是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蓝图和指引。 香港该如何准确把握，发挥所长？ 密切留意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3月30日下午3点现场转播 《十四五的战略规划与香港机遇》研讨会。 你电话响，做咩唔听啊？ 唔使理佢啦，应该系啲无聊电话嚟啫。 未睇你就知系无聊电话。 哦，鬼鬼祟祟咁，系咪收埋咩秘密啊？ 咩收埋咩秘密啊？我冇带免提装置，揸车就梗系唔好听电话啦。一阵将部车停定，熄埋时我就会睇下边个打嚟噶啦。喂喂，唔好嘈住啦，够钟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 你好啊，我哋港台㗎。吓、 啊、 我真係恭喜你啊。 吓、 啊、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係恭喜你啊。 星期一嘅六点钟咧，咁啊，我哋会继续有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个环节嘅，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都恭喜你啊， 好，终于讲到呢一句啦。 咁但我哋呢个环节咧，就咁暂时咧就会系做半个钟先嘅，因为我哋其实呢个星期嘅环节上面有少少轻微嘅调整啦，咁、希望大家都谅解嘅咁。咁所以咧，今日我哋仍然啊，都系会继续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啊。上面一啲上榜嘅单位咧，亲自打电话咧，恭喜佢哋嘅，咁啊，事不宜迟，交俾宾神，打俾第一位啦。 喂，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系啊，你听唔听到我哋有啲烟花声送俾你啊？ 哇，恭喜庆！ 系啊，首先我哋欢迎第一位，我哋今日要恭喜嘅嘉宾咧，就系、是、有 The Hurts 嘅 Herman 啦吓。 耶、yeah, ，开心事，开心事。 系啦、 啊，多谢。 咁啊，因为你哋 The Hurts 呢个乐队嘅千世书咧，咁啊新上榜咧，已经好快已经上到好高嘅位置啦。系、啊、上到。 感动。 系啊，所以要首先恭喜你啊！有冇啲咩嘅得奖感言？ 丑丑先，开心到走音。 系。 我首先代表 The Hurts。多谢我哋阿爸阿妈啦， 系， 即系好似攞奖， 系同唔同一个阿爸阿妈嘛？ 唔系，应该唔同咯，即系暂时咁样睇。以我哋了解，系咯，即系多谢港台啦，好开心嘅我哋，咁同埋即系好开心一路以嚟，即系慢慢做落，哦，原来真系有人听到我哋嘅歌，仲会即系中意去分享俾其他人嘅，咁我哋系好开心。 系啊，因为有一样之前一路想亲自见到面讲嘅、但而家打通咗就讲，就我嗰时候去过一个 CD 铺，即系旺角嗰度咧，同老板访问，跟住问佢啊，有冇一啲比较难忘嘅即系本地音乐单位嘅专辑嘅时候咧，老板又提到你哋嗰张专辑噶嗰阵时候。 哇！ 啊、我喺度啊，嗰次 系啊，嗰次阿宾神都喺度啊， 啊呢度好嘢嚟噶，大家要留意一下咁样。我记得系真系有讲噶，唔系吹水啊。 系啊，惊唔惊？ 真系噶， 咁大都冇。 我、哦、有好驚啊，好驚啊！但係即係感動咯、啊，即係咁啊！即係而家其實好難得嘅，即係你仲有人去買碟去支持啊！ 嗯， 咁仲要唱片鋪 CD 嗰個老闆咁樣去推介我哋，係好開心。 唔係咁，我覺得咧有人出碟咧都係好難得嘅，即係堅持出實體碟呢件事都好難得嘅。 係啊， 我覺得好重要㗎，即係好似即係你去生個仔出嚟咧，咁你同人講呢個個仔咁。你话有啲 啲嘢攞出嚟俾人睇到系嘛？ 系啊，卡片咁样咯。 今次个仔攞奖状， 系啊，一嚟就攞奖状啦。 攞个仔攞奖状，咁啊好生性。 系啊，咁啊，我哋咧其实准备咗少少嘅说话咧，送俾 The Hurts， 咁啊交俾 Herman 咧，即系佢哋亲自去代领啦。咁啊几句说话押韵嘢嚟嘅，就冇乜内涵嘅。咁但系恭喜你哋呢首歌上榜嘅，系啦、啊，咁你可以细心欣赏啦。嚟咯，分手我哋试下嚟咯。 好啊， 一人一句啊。 好啊。 古有史官赞春秋， 今有 The Hearse 寄哀愁， 千世 MV 好劲抽， 香港文化你带头啊！哇，打一个烂仔， 你明唔明？阿琼知唔知羞耻心喺边度嚟啦嘛？ 到我嗰边有欢呼声， 系啊系啊，我揿啲欢呼声俾你啊！ 我见你哋有时会有嗰个卷轴噶，可唔可以写张俾我哋？ 梗系会啦， 好 想要啊！你写翻啱啱嗰句嘢，好正。 唔係㗎，個卷軸又會有另一句㗎啦，用你哋嘅名㗎啦，有另一句㗎。 個卷軸寫四句太長，監製嘅手會斷。 會斷，佢會投訴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做壞規矩咁啊？咁但係因為真係嘅呢一首《千世書》咧，嗰、那個無論係歌嘅曲風上面啦、歌詞啦，或者 MV 等等咧，都好值得即係同大家 share 嘅，特別 MV 個動畫、個故仔各樣嘢咁啦。咁啊，交俾香敏，不如輕輕介紹一下啦。 好，咁《千世書》呢首歌其實一開始。呢首歌嘅 demo 啦，系我哋之前未出第一隻 EP 嗰阵时，我已经写起嘅。咁但系就觉得，喂，其实呢首歌好似啱一啲下一个阶段嘅题材。咁之后咧，阿谦就写词啦。 系， 咁佢其实咧一开始系有少少承接翻《末日快车》嘅，即系我哋之前嘅一首歌。 系， 咁上一即系嗰只歌咧，其实系有少少无奈啊，好无力感啊，即系唔知点算，但系又好惊，又想走，但系又唔知点算咁样。咁呢首歌其实就系、即系有少少安慰性嘅作用，就系同大家讲翻，哦，原来历史我哋睇翻咁多件事，无论好坏啦，都会被记录嘅。咁即系好，即系而家好嘅嘢唔一定永远都好，而家坏嘅嘢唔一定永远都坏。咁就系一首咁样，即系想作为一个鼓励嘅歌啦。 系。 系啦，咁后尾就即系声音上面，我哋就玩咗好多新嘢啦，即系嚟紧呢只碟都会嘅，即系希望都有突破咁样啦。咁但系系啦，今次另外一个好大嘅突破咧，就系我哋揾咗我哋依家嘅呢个合作嘅本地一个动画制作单位，叫做田蛙工作室。 系 系，咁其实好有缘分嘅一个故事去揾到佢哋啦。总之就系即系透过唔同嘅社交平台。咁但系系啊，跟住咁我就即系，因为我系今次嚟紧嘅啊 director， 因为我都识画少少嘢，但我成日俾队友闹我唔帮手画嘢， 要噶啦。 系，咁就负责倾啦，咁就系啦，咁就同佢系咯喺电话度即系倾咗五个月啦，呢个动画即系一路画咗五个月，因为佢哋其实佢揾咗几个朋友系两胁插刀咁样去帮手， 一齐整嘅，系 系，咁但系个 team 始终系细，咁系咯，即系我哋见到个成品之后都好开心，即系完全系我哋想表达嘅故事啦。咁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去 YouTube 睇啦。 系啊，值得睇，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咁样。咁啊，迟啲啊，一定有机会，我哋继续约，一路约紧啊，其实。系啦，约呢个房我哋会带个卷轴嚟噶。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 ，The Hearse 有冇中文名噶？你哋有冇 ？In case 我食唔到字，我揾个中文嚟食啊嘛。 好渣、 啊！有我哋系 黑字啊嘛，系嘛？ 系， 好，我哋会到时准备好谂定啊！ 期待你嘅卷轴。 好，今日多谢 The Hearse 嘅 Herman 同我哋介绍啊， 多谢 恭喜 你， 多谢 ，thank you， 多谢， 拜拜。 听嘅系 The Hurts 嘅呢一首拍落作品叫做《千世书》啊，无论系头先讲过嘅 MV 啊，或者呢一首歌嘅歌词啊、信息等等，都值得大家用时间去细味一下嘅。咁呢个时候系打俾第二位嘅朋友咯。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Hello， 你哋好啊！ 你好啊，再郑欣宜啊，有你好啊！ 大家好， 系啊，我哋准备咗一啲烟花送俾你啊，你听唔听到啊？ 吓，哇， 好喜庆啊， 劲， 好喜庆， 系啊，因为啲烟花唔使钱，所以系咁揿出嚟俾你啊。 多谢你、啊， 好环保啊你， 系啊，我读地理所以环保啊个人，系啊，嗱嘅，我哋首先要讲咧呢一通电话打俾阿 Joyce 郑欣宜，系因为咧你嘅派台作品咧 Prince Joyce 咧。在这个最新一期我们港台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呢，拿了第一位的。 Yeah! 恭喜晒。 多谢晒，真的非常之多谢。好多谢所有 DJ 朋友帮我去播这首歌，还有好多谢喜欢 Prince Joyce 的朋友，谢谢。 我和斌神一路讲呢，即是这首歌的时候呢，阿斌神咧，即刻咧就有一个问题，就好想问你。 系啊，因为咧一路都好想问阿 Joyce， 就系咧点解当初你开呢个 IG account 嘅时候会叫做 Prince Joyce？ 我其实呢个 account 我已经喺网络上面系认识咗 好耐 噶啦。 系啦，咁咧就系因为咧，其实我当中都有谂过啊，改唔改翻好咧？ 系。 即是因为大家成日都会问我为什么你是 Prince 的，即是你是女仔来的这样啦。咁是我的确是女仔来的。咁但是呢，我以前细个开这个account 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懒聪明这样啦。即是觉得吓，但是在童话故事里面那些公主永远都需要有人去救他们的。咁、我就索性我不做公主，我要做王子，我自己救自己，自己搞得掂这样咯。 O、okay, K， 好有意思喎、改呢个 但几耐之前已经识得咁样谂呢个 message 俾自己。 我记得嗰阵时啱啱兴起玩呢一啲网上嘢，我谂2011年到咯，嗰啲时候咯， 早期用家，早期 系啊，因为我初头觉得咧，你唔用 princess， 用 prince 系因为童话故事里边嘅都系谂，但系咧通常啲公主都系。即系又俾人毒哑啊，又晕咗啊，跟住又食，即系遭遇不幸好多。 咁样 系啦， 所以通常都系啲 prince 系比较着数啲啊，系嘛？ 虽然个个差唔多样咁啊，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嘅 IG 名成为咗你嘅歌啦。咁啊，我哋亦都有几句说话咧送俾阿欣宜嘅。咁啊，系、我哋嘅创作少少嘅心意送俾你嘅，恭喜你呢首歌攞冠军嘅。 耶、 系啦， 多谢。 系嗱，你话听住咯， 好会打冷震嘅，要做啲心理准备。 真系好怕丑，每次做呢、這个本周冠军郑欣宜， 歌词写得 有意思 ，follow 自己冇怀疑， 记住睇埋个 MV 啊！ 啊，细仔好正，多谢。 系因为我哋觉得即系首先个曲风上面我哋都好中意啦，但系嗰、那个里边嘅 message 嗰、那个用咗 follow 呢一个字嗰、那个叫双重意思，我哋都觉得真系几好嘅咁样。呢一个系咪都好耐之前都有咁样嘅谂法咧？特别成日用 social media 嘅时候，都觉得应该摆歌里边咁样。 其实我觉得都系好啱而家嘅现状啦，因为大家都系包括我自己嘅，真系机不离手嘅。咁、但系其实有阵时可能 post 完啲嘢之后会好担心啊，会有几多个 like 咧，或者 post 片嘅时候啊会有几多 view 咧，但系就忘记咗去跟随自己嘅谂法咯，即系我唔希望有阵时为咗要得到多啲。view 得到多啲 like 去失去咗自己啊，咁所以就我觉得呢一首歌有林宝帮我去填呢一份词，再加埋 Johnny 写嘅英文嘅部分，好啊呢一个 message 系希望大家听完之后系可以自信啲啦，同埋我今年好中意捉人一样嘢嘅， 系咩啊？ 捉你自恋 哦。 我已经好自恋， 祝你更加 自恋。但系 想问阿 Joyce 几时开始会睇啦？开少少就系唔好成日咁 care 上边，即系网络上边大家俾几多 like 啊，几多 comment 啊，几多 share 啊，嗰啲几时会睇开少少啊？系开始。 我发现系我真系唔识玩呢个游戏，所以就系豁出去啦，唔紧要啦， 做自己最紧要。 因为你开 YouTube 其实有阵时都系好多演算法咧，即系如果要睇，其实真系好多数字可以 follow 住噶嘛，你自己拍片嗰啲。 系嘅，但系嗱，好彩我数学差，我真系唔识拆解嗰啲字，咁所以就唔好理啦。最紧要自己 enjoy 系咪先？ 系，咁所以亦都。即係雖然唔會去太過即係執著呢個數字，但我覺得即係 MV 上面都譬如擺咗上網啊，大家去睇嘅時候，嗰、那個嘅拍攝同埋睇到你嗰個台型，每一次咧你嘅演出咧，都一定係講係好犀利、好正噶啦。 多謝你啊！即係希望即係過去呢兩年啦，大家都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啦。咁希望喺2021年嘅年頭，可以帶多啲 energy 俾大家咯。即係嚟啦咁樣咯。 咁今年有冇一啲嗱呢個就開咗個好好嘅頭啦。今年 再 有冇一啲音樂上嘅 plan 等等都已經可能籌備緊啦，有得預告一下咧？ 有噶，其实我下个礼拜已经会拍新歌嘅 MV， 咁跟住好快就会推出新歌噶啦。但系系乜嘢曲风咧？会系唱啲乜嘢内容咧？会同乜嘢人合作咧？哈哈，大家要留意啦。 唔谂住讲，卖 关 子， 好大啊个关子。 大家食住，大家食住粒瓜子先啦。 多谢晒， 再次恭喜 你啊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bye. 星闪的金句，分钟很多泪，小细数，求细声小许，都默到未累，低俗被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知道诚实是真理，若果不吸引你，请尽力回避。 继续 follow 自己相信的事情，再次恭喜郑欣宜这首法律作品今个礼拜第一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鐵車費將會在6月27日起下調 1.7%， 是可加可減機制生效以來首次減價。港鐵表示將會落實不同措施，令到八達通和車票二維碼的港鐵乘客由下個月至到明年1月1日維持節省大約 5% 的實際車費。有市民表示歡迎，亦都有乘客認為，如果八折車費優惠措施不能夠延長，下調票價作用不大。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7宗是輸入病例，1宗是本地感染，源頭不明個案，患者是一名浸會大學學生。另外有4至5宗初步陽性個案，大部分是輸入病例。呢名22歲浸大學生本身居住的富景花園第七座是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大廈，他在上個星期四出現流鼻水症狀，第二日接受檢測，最後一日上學是上個星期一。至於7宗輸入個案，5人是菲律賓抵港人士，其餘2人分別由土耳其和美國來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正是同航空公司商討在4月下旬安排身處英國的香港居民乘搭指定航班由英國返港，返港之後集中在指定酒店隔離21日。他又說，由低風險地區包括澳洲、新西蘭和新加坡抵港人士，酒店隔離日數可以由21日減至14日。再加上7日自我監測，以及抵港第19日接受病毒檢測。至於中風險地區，陳肇始說，如果由有關地區抵港而又有接種疫苗，酒店隔離日數可以減至14日，同樣需要自我監測7日，以及在抵港第19日病毒檢測。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大致多雲和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氣溫介乎24至29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本週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三四局部地區有驟雨。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 7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仲灰啊！次同大家见面，奔尘 Monday Blues， 就好似个名咁讲啦。奔尘会揀一啲同 blues 有关嘅音乐作品。嗱，不过讲明先，其实系有少少取巧嘅，因为其实如果有听开音乐嘅人都知道，其实蓝调嚟讲咧，就衍生咗好多唔同音乐嘅类型噶嘛。即系 jazz 啊 ，bossa nova 啊 ，R&B 啊，其实全部你找翻个根源，甚至乎而家嘅流行曲都好啦，点都会掕翻去 blues 啊、蓝调啊嗰啲位置嘅。咁所以每个星期一嘅六点半钟打后咧，奔尘都会按照自己嘅心情去拣一啲唔同类型嘅音乐俾大家。咁作为奔尘 Monday Blues 嘅第一集，本身都有谂过话，系咪应该拣一啲即系同 blues 真系直接叫做蓝调咁样类型嘅歌曲去送俾大家咧？咁但系又怕好似一嚟就播蓝调啲咁哀怨嘅，我又惊大家会唔会觉得，好似唔系好适应到啊？所以呢，用一个轻松的方法同大家打招呼，用 R&B 打开呢个话题。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랜지없이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Tip it up 한것도일단틀어아무렴어때 it's so boring 아무래도 refresh 가시급한듯해쌓여간 stress 가배고파하지만그만폭소화고싶은날이야 Yo what are my thoughts 어디야넌올때병맥주랑가슴속에싸워 클럽은구미가잘안당겨우리집거실로발랑워왜보이는여우령껏차단시켜밤새수다떤시간도모자라누군뒤들어주게고누군주제괜히식숨생숨안보면goose back 점점까지어차지가자한명두명씩자리왜들그리다운돼있어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ad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랜지없이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끝나지못할바엔창밖은저가도안봐회가닥해서주제를부려줘 No worries at all 이미지외챙겨그래봤자우리길인데 Ooh 늦기전에 my pants wet 이시대가얼마나 must 편한옷으로갈아입어 You look nice 기름하여얼핏보면그냥코미디이렇게무해한파티처음이지방금이겹쳐하는새벽두시경수찬과감정이성돌이쳐왜들그리다운돼있어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ad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랜지없이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아무노래나일단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separates you from the girls that I once knew. I swear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makes me jus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Tyson, you say this to everybody.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You say our star sign is the reason that we grew. And yeah, I think that it'd be true. You made 180, you learned from high school. That's why I'm falling for you. 刚刚听过有 Tyson Yoshi 的 Something。剛才聽了韓國的，又有香港的歌手，台灣都不少這一類型的音樂風格。 Show me 3, 2, 1。 拜託別煩我，闖進我的生活，原本平凡的過瞬間變 colorful。 拜託別煩我，闖進像是平行线，怎么可能有焦点？是否该清醒点？都在无能前者 ，Just wanna be the fan， 怎么看眼底住着什么人？我已经从前是男人们的通病，问题是从几百想到决定 all in， 我病了，不像我的性格。但你说这就是我，反正我信了。拜托别烦我，闯进我的生活，原本平凡的过瞬间变 colorful。逛街躺沙发躺成天会不会简单些，还有角色扮演一路玩到半夜，出门车车中穿你最爱的冰感鞋，我的世界多了好多 color， 已经你想走了都发了 I'm in love， 蓝色天空都变成红色。拜托别烦我，闯进我的生活，原本平凡的过瞬间变 colorful。 拜托让我闯进我的生活，嘴巴说了没 alone， 其实真心每分钟对你像是来自不同的星星，却有相同的频率拉近我们的距离。 Oh you， 你让我变得更像我自己。 I'm so free，拜托别烦我，闯进我的生活，原本平凡的过瞬间变 colorful。 拜托别烦我，闯进我的生活，嘴巴说了没 alone， 其实真心每分钟都变得 colorful。 每次读佢嘅名咧，用广东话读咧，都好似唔系好惯咁样啊！佢系柳俊石，即系狼人杀咧，会经常见到佢嘅，系台湾嗰边嘅 YouTube channel 有呢一首嘅《Colorful》。咁啊，今日斌臣拣嚟嘅一啲作品啊，全部都系其实都系近呢两年嘅。咁我見到大家嗰個風格都係會偏向超少少啦，帶有少少 R&B 嘅節奏啦，但又唔係好似以前偏得咁呼嘅，會加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元素喺入邊。因為 为在这个星期一收工的时间呢，为什么奔神第一次这个做这个奔神 Monday Blues 不揀一些蓝调，是因为希望大家可以抱住一个心怀希望的心情去迎接明日的工作，因为我们都要相信明天是会更好的。 笑脸落依然念旧，包容或所有冲动，这里存在满藏在难你去度过。 What about your friends though? Where the hell did they go? 只剩一个就够帮你到云之峰。 What the hell did they know? They just start to don't glow 对你许下承诺。 有吴卓源 featuring 陈芳宇的 Better， 再又送一首给大家。 点点钟 meet my guest， 点点钟 meet my guest， 点点心 with my guest， 点点心 with my guest， 香片堡里 with my guest， 珍珠鸡髀我共你。 Ice, ice. 点点心 with my guest， 讲你听 ，Homie right overnight。点点心揾阿姐讲你听，虾饺鱼蛋都冇晒。烧米好似玩紧 cocaine， 所有工作 make my label 准备升 ，hustle every night 不想早退 ，hustle every night oh yeah 没有愁眉 ，hustle every night 做嘢，总会有一天 I swear 我会感慨，880p debut。 快乐，你不需再烦恼。中意我节奏，定系中意我结构？习惯每日3:49，我准备去战斗，不想再内疚，也不想再内斗。My homie加 my pack， 所有嘢 use my track， hey, hey。 相信有日我唔再跪低，希望有日 everything will alright。每晚每晚深信 I am on the way， 点点心变 my game， 没有收尾。点点心 with my gang， 讲你听 homie run it overnight。 点点心搵阿姐讲你听，下教鱼蛋都冇晒。 homie run it and you know all my name， 你近小米好似玩紧 cocaine。 所有工作 make my label 准备升 hustle every night， 不想早退 hustle every night oh yeah， 没有手尾。 送给大家的有这个来自本地的团体 Tom Fakie 的点点心。